出谷记第三章。那时梅瑟为他的岳父米德羊的司祭耶特勒放羊。一次他赶羊往旷野里去，到了天主的山何勒布，上主的使者从荆棘丛的火焰中显现给他。他远远看见那荆棘为火焚烧，而荆棘却没有烧毁。梅瑟心里说，我要到那边看看这个奇异的现象，为什么荆棘烧不毁。上主见他走来观看，天主便由荆棘丛中叫他说，梅瑟，梅瑟。他答说，我在这里。天主说，不可到这边来，将你脚上的鞋脱下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。又说，我是你父亲的天主，亚巴郎的天主，伊撒格的天主，雅各伯的天主。梅瑟因为怕看见天主，就把脸遮起来。上主说，我看见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痛苦，听见他们因公头的压迫而发出的哀嚎，我已注意到他们的痛苦，所以我要下去拯救百姓脱离埃及人的手，领他们离开那地方，到一个美丽宽阔的地方，流奶流蜜的地方，就是克纳罕人、赫特人、阿摩黎人、培离奇人、西威人和耶布斯人的地方。现在以色列子民的哀嚎已达于我前，我也亲自看见埃及人加于他们的压迫，所以你来，我要派你到法老那里，率领我的百姓以色列出离埃及。梅瑟对天主说，我是谁，竟敢去见法老，率领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？上主回答说，我必与你同在，几时你将我的百姓由埃及领出来，你们要在这座山上崇拜天主，你要以此作为我派你的凭据。梅瑟对天主说，当我到以色列子民那里向他们说，你们祖先的天主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时，他们必要问我他叫什么名字，我要回答他们什么呢？天主向梅瑟说，我是自由者。又说，你要这样对以色列子民说，那自由者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。天主又对梅瑟说，你要这样对以色列子民说，上主，你们祖先的天主，亚巴郎的天主，伊撒格的天主和雅各伯的天主，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，这是我的名字，直到永远，这是我的称号，直到万世。你去召集以色列的长老，对他们说，上主，你们祖先的天主，亚巴郎的天主，伊撒格的天主和雅各伯的天主显现给我说，我实在注意到你们和你们在埃及所遭遇的一切，因此我决意领你们摆脱埃及人的压迫，到克纳罕人、赫特人、阿摩黎人、培离奇人、西威人和耶布斯人的地方，即流奶流蜜的地方去，他们必会听你的话。你要同以色列的长老去见埃及王，对他说，上主，希伯来人的天主遇见了我们，现今请让我们走三天的路程，到旷野里向上主我们的天主举行祭献。但是我知道，若不用强硬的手段， 埃及王绝不会让你们走，因此我要在埃及伸手显各种奇迹，打击那地，以后他才放你们走。我必要使这百姓在埃及人眼中蒙恩，因此你们离去时不至于空手而去。每个妇人应向邻舍的妇女，向住在自己家中的女人索取金饰、银饰和衣服，穿戴在你们的子女身上，这样你们就剥夺了埃及人。